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随着市气象台解除暴雨蓝色预警，香山公园、植物园等50家景区近日恢复开放。提醒大家，目前景区里的部分路段仍然比较湿滑，大家还是要走主干道游览，不要穿行林间小路，注意安全。香山寺、建新斋、碧云寺的水泉苑景区以及北京植物园的樱桃沟等园内景区仍然采取临时的封闭措施，大家不要前往。目前北京仍有132家景区处于关闭状态，如凤凰岭、潭柘寺、八大处公园等景区，大家出游前提前要咨询景区安排好行程。近日，房山区上千亩的既有药用价值又有景观效果的药用植物正值盛花期，它们有的开在山林下，有的点缀在田间，成为了市民京郊避暑游览的新选择。在房山区石楼镇杨富马村的一片千亩林地里，橘红色的射干花星罗棋布地点缀在绿色的山林间，形成了层次分明、高低错落的中草药田新景观。而在射干花丛的旁边，还有一个蓝紫色的小花，是丹参花。除了丹参和射干，您在京郊的其他区域，比如密云，还能看到成片的金银花、黄芪、茶菊和食用百合。据了解，目前在京郊一共种了3万多亩的可供观赏的中草药，这些中草药的种植不仅可以制药，还能用于制作药膳、功能茶等等。进入暑期旅游旺季，非法一日游又冒出头来，本市多部门近日连续开展多次旅游执法检查，目前部分窝点已经被依法取缔，一些手续不齐、存在漏洞的企业也被责令停业、停止业务并整改。工信部负责人在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我国手机用户总数已经突破了15亿，提速降费落实生效，上半年移动流量平均资费较去年底下降 46.2%。 来听报道。 三大基础电信运营商7月1日全面取消国内手机流量漫游费，调降家庭和企业用户互联网专线业务标准资费。6月末固定宽带用户达到 3.75 亿户，其中100兆及以上用户占比达到 53.4%， 较年初提高 13.5 个百分点。光纤接入用户占固定宽带用户总数的 86.7%。 电信业务快速增长，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增长 133%， 电信业务收入增长 4.1%， 利润增长 3.5%。 6月末移动电话用户总数突破15亿户，同比增长 10.1%，其中包括 3G 和 4G 在内的宽带用户占比达 82.8%， 较年初提高3个百分点。截至6月末，物联网终端用户达 4.65 亿户，是去年同期的 2.5 倍。上半年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实现业务收入增长 22.8%。 今年呢，我们定了个指标嘛，30%，今年一定得落地。此外呢，还有家庭宽带、企业专线等等，我们想这些目标要全部都完成。 以上内容是由小鱼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持续受偏东风的影响，今天早晨到上午本市西部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其中海淀、石景山、丰台西部和房山局部的短时雨强较大，目前降雨局限在房山，未来将减弱消失，全市天气均转为以多云为主。与此同时，光照有所增强，气温偏高，天气较闷热，中午前后请减少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部地区局地雨强较大，转多云，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今儿一开始不聊天气了， 对，今天聊吃， 聊吃，聊点什么吃的呢？ 聊好吃的呗， 好吃的，您爱吃什么呀？ 我什么都爱吃， 我也是， 是，因为今天马上再过几个小时就进入到周末的生活节奏当中了， 没错， 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开始想着我这周末应该怎么过呀？ 哎， 我应该不能浪费这个美好时光啊， 没错， 所以都在聊这些。当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说的这个内容，包括也建议您，如果周末有时间的话，可以到这儿去看看。 我觉得特别好。 是 啊， 嗯， 周末逛一逛啊。 对， 哎，说不定能选上那么一些很称心的东西。 是的，嗯，这里是住在876，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4点一直到15点的直播。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我就不跟大家这个哈，再说其他的了，咱们就赶紧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因为说完了他们之后，我们就知道周末您另外一个好去处，其实就可以去他们那儿去看看。 嗯，两位嘉宾分别是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总经理蔡萌先生，欢迎。 大家下午好。 另外一位，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推广部经理傅媛媛女士，欢迎。 大家下午好。 嗯，品推的。 啊，品牌推广啊， 是、嗯。然后我们私下一块聊天，我说你平时都忙什么？在公司放个易拉宝什么的。 没有，不会这么简单、 哎。那不就是开玩笑，就是开玩笑。 是， 而且真的，今天中午在跟同事一块吃饭的时候，我们同事还在问全包园的事儿。后来我就大概跟他说了一下，也提到了一个新的概念。后来同事一哎，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后来我跟他说，我说第一，如果有时间，因为同事要装修嘛，他大概家里是80多平的一个老房子吧，就算，当然是90年代末的房子，然后他要翻新，他要装修，然后简单了解一下情况。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觉得全包园更像是装修里的奥特莱斯， 装修里的奥特莱斯， 或者说家装里的奥特莱斯。 这个形容我得想一想，好，我觉得挺沾边的 啊。真的吗？ 嗯， 那得问问蔡总沾边。 还是非常像的，无限接近吧，可以这么说。因为奥特莱斯这个事儿呢，我们之前也做过点功课。奥特莱斯是始创于哪儿呢？好像是美国纽约。然后它是一种就是买手制的这样一种采购模式。比如说我们咱们平时接触最多奥特莱斯，一般就是日用品消费品的奥特莱斯，比如衣服啊，比如鞋，比如帽子，比如包这些啊，我们要买到哪些名品了，我们去奥特莱斯。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呢？这个名品折扣其实就是奥特莱斯的这个中文的一个直译嘛。 是。 那么首先它都是一线大品牌，然后再一个呢，它的价格非常有竞争力，非常实惠啊。然后呢，我们其实去到奥特莱斯基本上就是 大品牌都有了， 是 价格也都齐了。然后呢，如果赶上奥特莱斯还做活动， 嗯， 那这个力度就非常大了。 是的 啊，比如说那个北京有几个著名的奥特莱斯， 嗯， 有时候我会看哪个奥特莱斯又有活动了， 嗯， 我们会毫不犹豫的奔向这个奥特莱斯，因为本身名品折扣，如果折扣再有活动，那就是折上折。 是 啊，所以说了半天奥特莱斯，其实为什么说全包员是装修界的奥特莱斯呢？ 嗯， 因为全包员实际上。第一个，我们是一线大品牌的产品，一线大品牌，那么我们合作的建材，嗯，大家其实去到外面整个建材市场去看，也绝对都是响当当硬邦邦的一线大牌啊。那么再一个呢，从价格方面来讲，全包源的整体的性价比是非常有优势的，999元每平米，包含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一站购齐，奥特莱斯也是一站购齐。你说那个吃的、穿的、带的、用的，基本上在奥特莱斯就都解决了。来全包园呢，基本上装修上用到的这些内容也就都有了啊。而且呢，全包园和其他装饰公司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其他装饰公司您定完装修以后，您还要为后期的家具啊、灯啊、窗帘啊这些软装配饰类的产品范畴，我怎么去选呀？怎么搭呀？和我的硬装匹配不匹配啊？您去想象这些事儿的时候，很难把它关联在一起，因为除了颜色、材质、尺寸大小、摆位这些内容综合都要考虑到，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课题。但是在全包园呢，我们有十套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从建材到家具到灯到窗帘我们全有了，您在我们样板间里都能看到那个实景的一个展示，您也可以体验这个产品，去感受一下，坐坐沙发啊，在床上靠一靠，觉得舒适不舒适。比如王伟老师也曾经去过我们展厅，有过这方面的一个感受啊，所以就是综合这些因素来说，全包园其实是可以把它称作家装行业或者建材行业的奥特莱斯。那大家如果针对全包园这个奥特莱斯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咨询的话，也可以打400-606-8866，我们也有专业的销售人员解答您的问题。 好，其实就是我觉得全包园它抓住的就是就是大家希望装修的一个痛点嘛。 是， 就你比如说原来咱们都说一句老话，就是你想让他受罪啊，你想让他减肥，就让他承包装修这件事情。 是， 那就可想而知，所有的辛劳啊，全在这里头，而且在这里头还不一定买好呢。你比如说像浩洋跟他爱人，那有可能他爱人说了，行了，这事儿你都包着干了吧。 哎， 浩洋说好的，没问题，我来。最后弄完了以后，可能他爱人说，哎呀，这不行啊，那不行啊，当初怎么？所以你还得背着这个骂名。 是啊，这没办法呀。 对， 你出力不讨好。 但是呢，你比如说，我觉得有这十个样板间，而且现在好像都升级了。 对 对，升级了之后的这些，你基本上可以一目了然。就你一看，哇，就是这个风格， 对， 就是这个调调。 嗯， 未来当然户型是不一样的，但是未来家里这个调调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了。 嗯， 而且明码标价，门口就都写着这个999，那个999。大概就是这样，而且 一定是999哈， 不也有更好的？ 是，嗯， 是吧，圆圆？ 嗯，对，是也有更好的，但大部分还是999。 是，这样啊，既然抓住了痛点，我也想先问问蔡总，当然一会儿再问圆圆。因为去奥莱嘛， 嗯， 对吧？就是咱们刚才拿奥莱做一个比喻，到了奥莱之后，肯定大家都想，哇，这儿有 Coach， 嗯， 是现在改名字了哈。 这我还真不知道， 反正据说改名字了、 嗯、 啊，这有芬迪， 嗯， 哎呀，这有班尼路，哎呀，真、嗯、就是各种品牌在那里都有， 没错。 对， 那像咱们，那人家既然说了好了，那你是要来，那我到里头就得去看所谓的在家装市场当中的这些主流的大品牌，都有吗？ 嗯，都有啊。咱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瓷砖， 嗯， 大家都听过马可波罗瓷砖， 嗯， 啊，东鹏瓷砖，嗯，冠珠瓷砖。 嗯， 包括伊诺瓷砖，这些都是市场上的一线大品牌啊。包括像洁具，现在全包园合作的洁具品牌有法恩莎洁具、有惠达洁具，还有航标，那么这些也都是市场上的一线大牌啊。像地板，因为基本上咱们装修居室都要铺到地板嘛，地板我们在合作的包括有圣象，还有瑞士进口的瑞士卢森啊，包括还有这个九盛、东阳明目、生活家，这些都是市场上的一线大品牌。 嗯，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我刚在一直把这个奥莱跟这个全包园在往一块对比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有一点不同。 嗯， 可以说是优势吧。 嗯， 就是比如说你去奥莱，很有可能你买到或者你看到东西是过季的 啊，有可能， 对吧？ 或者断码的， 对，就是可能这个东西在以前它是新品，但现在比如说它这个年份啊， 嗯， 它未必是新品。 嗯， 但其实这个问题在全包园我觉得是遇不到的。 那当然了， 对吧？ 就全包园这边应该都是新品的。 哎， 你想为什么它定期的要把它自己十个样板间要进行升级？ 嗯， 那也就是说比如说好了，这个东西或者说这个款以前很流行或者很火，但是现在这个已经升级了， 嗯， 啊，这已经出新品了或者出新款了，那 OK， 那可能我为了客户着想，我就把这些新品重新再放到这里去， 哎， 包括装修设计的风格可能原来也过时了，现在又有一个新的思路啊，新的流行点，我再放在里头是不一样。你想我跟小胖，嗯，去年年底去全包园去参观的时候，小胖一眼就喜欢那欧式的，就哦，以后我家就能扔 就不行了，就赖着就不走了， 嗯，得给他配把钥匙。然后另外我一去我都喜欢那新中式的啊，就觉得哇真的很好，真的很好， 嗯， 而且真的是有一种低调但不奢华的感觉， 就很符合个人的喜好。 哎，是是是，因为你想你把家要都装修的跟那个五星级酒店的那个房间似的， 嗯， 其实我倒觉得它不是家了，但是在全包园这边它至少让你觉得，哎，还原了一个家原有的那个味道，特别好。 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很难拿的，就是家的那个调调，就刚才说 的。是 的 是的。好，那问一下圆圆，就是那比如说像我和浩洋这样的潜在用户，可能我们就觉得， 嗯， 哎，家里已经十年以上的房子了，我要重新装修一下，那是等咱们做活动的时候我去力度大呢，还是说比如说哎现在就可以啊，或者说多618啊818这样的活动我再去合适呢？ 当然年终双十一双十二我们肯定会有大力度的促销，但是呢我觉得啊，就目前阶段来说，听节目的时候您打电话咨询应该是最划算的，400-606-8866。 为什么呢？ 因为蔡总每次来我们节目做客都不会空着手来，都会在节目当中进线的客户有额外的惊喜，具体是什么惊喜您可以现在打400-606-8866问一下我们的服务人员。 不会打完了接线的啊，我们老板又拉肉了。 所以就是今天2点到3点是吗？ 对，2点到3点，而且这个肉已经拉完了， 哦， 已经拉完扔公司了，啊， 嗯， 那个，所以他们都知道怎么和我们的客户做介绍， 嗯， 所以您要感兴趣的话，现在就拨打这个电话，绝对不会后悔的。先抖个包袱吧，就是明天后天两天来全包园订装修的客户啊，我们是家装行业的奥特莱斯，那么这还不够。明天后天两天您要是成功签约定装修的话，我们再送出一台美的的一匹空调。 哦， 哎呦， 嗯，这个力度够不够大？ 你觉得？ 我觉得还可以更大。 要不 后面还有 看看， 嗯，哎，行行行， 嗯， 哎，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打电话，我觉得在听节目的话可以打个电话试试，真的。 嗯嗯嗯， 手痒痒了都， 特别痒痒。哎，就是一般就是大家到装修季的时候嘛，其实现在也算是装修季。 对， 因为您比如说很多人都说了，哎呀现在可能进入三伏天了， 嗯， 然后可能经常下雨， 嗯， 但是我倒是觉得现在比如说您去量房啊， 嗯， 然后去设计啊，然后挑这些建材的产品啊都 OK 了之后， 嗯， 进入装修阶段可能这个伏天都已经过了。 对，其实王威老师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其实定装修是一个窗口期，是比较合适的一段时间。因为虽然高温高湿也很难受，但是您不妨您现在到我们的卖场来， 嗯， 挑挑产品，看看设计，然后体验一下家具，然后让设计师去您家把房量了，然后碰碰方案，因为这些过程大部分都是在空调房里度过的，所以并不会有多痛苦。那么等到开工以后呢，等进行到后期的比如像油工阶段，比如我墙面要刮腻子，要找平，要打磨，要刷涂料的时候，差不多也要2个月，8、9月份、90月份了。那那个时候呢，北京已经秋高气爽了，其实做这些作业是非常适合的，而且装修完了以后刚好赶上秋高气爽的季节，开窗通风散味也会非常快。 嗯 嗯， 好，刚才咱们说了很多的大品牌都已经入驻咱们全包园了， 嗯， 那咱们还升级了什么东西吗？ 嗯， 因为我记得您当初上节目之后就偷偷说，嗯，哎，我们那儿现在又加了这个了， 嗯， 哎，原来这个品牌没有，现在我们加了这个了， 嗯， 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升级的产品是这样，首先一个呢，我们在家具的这个板块做了很多内容上的升级，一会儿圆圆针对家具可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另外一个呢，我们在这种功能产品方面做了一个升级，比如说刚才我说包覆抖一半啊，空调只是其中一项，还有一个呢，全包园现在我们所配的卫浴是智能卫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把智能马桶盖做成标配产品了。 原来没有， 原来没有，原来就是一个标准的马桶。 嗯， 那现在不够，我们还要做一个这个智能坐便盖在上面，干净舒适啊，这样能够给到客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住的体验啊，要不然您这个坐便盖还得出国背回来， 对 对吧？或者您还得在国内自己掏钱买。在全包园，我们把这个智能坐便盖做成标配产品，这个其实力度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您要想具体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400-606-8866，并且呢，这款产品的样品现在已经到达我们展厅了。您明后两天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展厅来体验看一下。嗯， 这种感觉我觉得太好了。就比如说你是一个什么类似于公司这样一个会员，但仅仅是会员，他们 VIP 会有 VIP 的这样的一个待遇，但突然有一天你就发现就是会员能享受 VIP 待遇了， 嗯， 这就是这个自动马桶这个马桶盖给我带来的感受。 所以我不是说嘛，它产品在丰富， 嗯， 或者说在升级，比如说就因为大家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没错， 但是那没办法，因为我是奥特莱斯嘛，所以我就希望把我这儿的货品能够丰富起来，您任何东西可以按需来，没问题。 嗯， 就比如什么啊，我密码门、密码锁， 嗯嗯嗯， 可以啊，什么防盗门可以啊，卫浴智能可以，就这些如果都有的话，那您何必在四九城的去跑？真的， 嗯， 因为以前我记得好多年前，我那天跟小胖一块聊天，我们装修的时候，基本上都算是集散式的。你比如说啊，我争取能到南四环或者东四环的某个地儿， 是 啊，这儿可能一条街都是， 谁不是都这样， 我就走了这条街，哎，尽可能就都跟人签了就完了， 嗯， 在家就等人打电话就来吧。但是现在呢，可能仅仅是去全包园咱们一个店， 嗯， 楼上楼下这些都做到，而且基本上都是主力品牌， 是， 而并不是说天哪，999这些真从来没听说过的牌子都在这儿，但凡听说过的牌子可能就是1999了，其实不是， 嗯， 基本上都 OK。 对，我们有10套不同风格的样板间，这10套不同风格的样板间呢，有9套都是999的产品。嗯， 就刚才你说比如说你到南四环，就有的可能现在就之前像我那会儿可能更早吧， 嗯， 装修，你别说南四环，很可能比如说南四环北四环然后再跑东四环， 嗯， 就是来回就转，就真的是来回转。 你说你没去过香河吗？ 是啊， 嗯 嗯，肯定 香河我都去过。 对， 来，那既然提到家具了，来圆圆说说呗，家具。 家具，我们现在之前大家应该都知道啊，我们推出了3款不同风格的实木家具。 是。 然后呢，刚才王伟老师也说了，我们经常是样板间会升级的。那我们在实木家具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翻新升级，由原来的那个3套实木家具，然后现在变成了4套。新进的这套呢是北欧风格的，叫做挪威森林。这一套它不是橡胶木的实木了，它是橡木，而且这个项目大家应该都知道，它咱中国应该是不产纯种的橡木的， 是 它是舶来品。 对， 从北美， 因为都拿那个做酒桶了嘛。 对，从北美舶来的，所以您想想这个它在路上花费的时间和运费就得多少钱。然后到国内之后呢，是我们这套家具是由上市的央企北新集团为全包园量身定制的，就是您到市场上到任何一个电商网站也好还是代卖场也好，都没有类似品，都没有近似品，这是独一份的。 嗯， 然后它的 特点，除了这个白象的这个实木之外呢，还有就是它超环保。首先实木就是因为它少了很多用胶量，已经少了很多有害气体的释放了，这是环保之一。那环保之二呢，就是它除了这个用的北美白橡木的整块的实木拼接之外，它表面涂刷的不是油漆，而是一种叫做木蜡油的一种涂料。这种木蜡油呢，它是取材于天然，全部就都是天然成分。具体是什么呢，我在这儿就因为太多了也都不跟您详细赘述了。您呢两个渠道，第一您可以上网查一下，百度一下什么叫木蜡油，您就知道它有多环保。第二呢也是最简单的，您可以打我们的电话 400-606-8866， 让我们的服务人员给您电话里面详细解答一下。 新升级的这四个组件的家具大概都是哪四个，能简单说说吗？我是说升级的这个啊。 这个北欧风是其中之一、 哦、 啊，这个叫挪威森林。那像我们之前的那些实木家具，像宜兰雅舍，它是中式风格的，也是一直这算是经典款了。大家有实木家具就有它，因为太受欢迎了，尤其是叔叔阿姨们，所以呢，它就一直被保留下来了。还有一款叫简美派对，它也是实木家具的。这款呢，它的特点是深色和浅色，您可以自由选择，就是白色和那种酱紫色的家具，您可以自由选择哪一款都行。除了这个实木家具之外呢，我们在本月还上新了两套，您听听名字猜猜风格啊。其中一套呢叫香草天空。听听名字能猜出来风格吗？ 是简欧。 香草天空偏美式吧？ 欧式。那小胖他们家小区就叫香草天空。 哦，他住那儿啊。重名了。这套家具就是反正我特喜欢，就特香草，就跟香草冰激凌那个颜色似的，然后让你进去之后就特想咬一口那种感觉。 行，没关系啊，下节咱们继续说，马上就要进入到广告时间了。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就它了？ 啥就它了？装修咱得多溜溜，多比比。 不比了，看着实木家具这大牌建材，这么多人选择，还比啥？ 我觉得咱得再看看。 不看了，看着智能坐垫盖、五重滤芯、净水器都含了，才999元一平米，还看啥？ 我觉得咱还是得再转转。 不转了，看着连送的电器都是名牌，设计还不要钱，还哪赚钱？ 我觉得， 你觉不觉得你有点墨迹？就它了， 400-606-8866， 加装就要全包圆。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400-606-8866。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准备装修，姐们推荐我去全包园，说又好又快又省钱。 是呗。 你缺钱啊？你家不也正装修着吗？ 做旅行攻略呢，装修的事儿有全包园还用自己操心吗？ 400-606-8866是这个号码吗？有多省心啊！ 我3月底订的，当月就开工了，我拿手机就能零时差查看工程。 有多省钱？ 999一平米，施工材料、灯具、窗帘全管，还是实木家具，还免设计费，还送电器。 你这啥也没耽误啊！ 400-606-8866，快问问吧，我接着攻略了啊！ 详见店内活动。就它了？ 啥就它了？装修咱得多溜溜，多比比。 不比了，看着实木家具这大牌建材，这么多人选择，还比啥？ 我觉得咱得再看看。 不看了，看着智能坐垫盖、五重滤芯、净水器都含了，才999元一平米，还看啥？ 我觉得咱还是得再转转。 不转了，看着连送的电器都是名牌，设计还不要钱，还哪赚钱？ 我觉得， 你觉不觉得你有点墨迹？就它了， 400-606-8866， 加装就要全包圆。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400-606-8866。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5858-5858-5858。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876。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情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北京时间下午的2:32，欢迎回来，这里是住在876啊，就在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大家好，我是浩洋。 大家好，我是王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今天呢，我们两位好朋友都在直播间当中，而且真的是有好多的好消息。 确实，看都看不过来。 是，反正每次他们来做直播，我都有一种冲动，把我们家敲了，重新再来一遍。 是，这个确实是，但是。会付诸行动吗？我估计再往后，你看现在才7月份，你估计再往后到今年年底，争取咱们就通过节目， 咱团购一个， 哎行， 折上折， 或者咱们仨合起来买一方，哎估计这也算。 但是折上折，人家啊一会儿圆圆就会说到折上折，真的送那些东西可不止一匹空调，那送那些东西。而且都不是说哎呀可有可无的东西，全是特别实用的。 是是是。 您直接在装修的时候就用在房间当中，而且未来的生活一定会需要它的。哎，这个真的是好直接。 好钢用在刀刃上。 是是是是。来，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北京全包源家居装饰有限公司总经理蔡萌先生，欢迎。 大家下午好。 还有一位是北京全包源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推广部经理傅媛媛女士，欢迎。 大家下午好。 刚刚在上一节最后的时候，圆圆说了有香草天空，那肯定是欧式的。肯定是欧式的。 是。 对吧，然后再比如说除了欧式的风格，肯定也有新中式的。除了新中式的，肯定还有美式的。 有美式，说到美式，刚才我说了实木的美式叫简美派对，然后我们这个月又新上了一款美式亚特兰大。一听这名字就觉得特别美式，然后是特别美式，然后它具体的样子吧，我其实 怎么说呢，美式该有的它都有，但是还有一点点小心机，就是它的这个材质啊是多层实木的材质。这个多层实木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实木家具，所以在这儿也给您提个醒，如果您到外面您去选购家具，如果有的商家会打着说多层实木告诉您这是实木家具，千万别让他忽悠您把概念混淆了。那具体多层实什么是多层实木呢，您打电话问吧，400-606-8866。 嗯，好，那折上折什么时候说？ 折上折要不过会儿再说。 好，过会儿再说，这个没问题，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最后吧。 好嘞， 可以吧？ 好的。 是不是除了一匹空调还有别的？ 还有好多。 你看， 你看，就已经摸清这个套路了，就是肯定不会说是就一个两个这样的这么简单。 我的意思是还挤牙膏嘛。 啊 就现在咱们相当于手里拿了一擀面棍，咱们再往上擀。 哎 啊，越擀越丰富。 越擀越多。 是是是。但是擀完了之后，嗯，我老觉得就比如说全包圆在装修上，我相信啊就是这些力度大家都已经很明确了，包括这个价格。但是很多人就说了，那不透明啊，会吗？那这装修好多东西我们看不见的。也许你就偷工减料了，然后你才能做到这个价格，会吗？ 这个今天上节目啊，我们在节目上也做一个郑重承诺，就是您来全包园看的这些产品呢，在后期装修的时候一定是一五一十用到您家的产品，绝对不会偷梁换柱。那再一个呢，其实装修过程中我们都说良心工程，良心工程，其实什么是良心工程？良心在哪？其实很多是体现在我们所使用的辅料上。那比如说我们用的辅料，其中有一项产品我也可以给咱们的客户朋友们做个介绍，我们采用的水管是伟星的纳米抗菌管，都是 PPR 管，但是有些公司呢用的是普通 PPR 管。那全包园呢为了呵护我们客户还有家人的健康，我们所使用的是伟星的纳米抗菌 PPR 管。那这样一个水管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也都知道，其实自来水里面会随着它在这个管路里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会滋生各种各样的细菌。那么普通的 PPR 管它是不具备这种抑制细菌生长的这样的作用的，但是带有纳米抗菌涂层的 PPR 管它可以达到一定的抑菌效果，对于什么这种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它的抑菌效果可以达到 90% 以上。那么这样的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其实一方面它的物理指标是没问题的，一方面它的环保指标又是没问题的，额外呢它还有一项作用，就是抑制细菌的生长啊，所以像全包园就是选用了这些类型的产品来给我们的客户提供装修服务。所以像相当于全包园也是从源头上保证我们产品的稳定。那么刚才王伟老师也问到这个问题了，就是你看完之后后期比如说现场那个怎么办呢，会不会不好管理啊，这么多个工地那个怎么监管。那全包园也有我们也有专业的监理人员在施工过程中来帮助我们的客户来纠正施工过程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一款 APP， 我们叫工程 APP， 凡是全包园的签约业主都会在这个工程 APP 的平台上面来和我们公司的监理、项目经理，还有设计师，还有各种他需要打交道的人员通过这个平台做互动，而且他也能够通过这个工程APP 掌握家里施工各个环节一些关键节点的图片。 比如说啊，咱们举一个例子。一般装修比如说啊找了装修队了，然后很多的建材呀，就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可能自己都要设计亲力亲为的进行去买。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算没算过这笔账。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全包园做这些，因为大的品牌嘛，包括咱们说了刚才类似于奥特莱斯嘛，一站式集采了，包括咱们那边有免费的设计啊，包括施工队等等这些，会给我们自己去亲力亲为节省时间吗？ 咱们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还真有过这方面的大数据统计。比如说您自己装修的话，咱们先算算路程账啊，基本上往返于各大建材市场、装修公司，然后买材料，大概您就要跑到1500多公里。 相当于北京去趟上海了，您算算这个路费有多少，油费有多少，停车费有多少，对吧？所以这个是其中一项。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您要买东西，您就要和人打交道，您就要去和销售导购去沟通，这方面的人数不下80个人，不下80个人，然后呢要进行50场以上的谈判啊，这50场以上的谈判，那在这个过程中您可能最后选定的还是那几样产品，然后呢要选48种辅材、18种主材，还有35项基础设施类的产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想想您要经历一个多么心力憔悴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 那装到最后可能也就是把家装好，也就达到这样一个目标。那其实呢现在全包圆等于我们一站式购齐，然后同时呢价格还非常合适，您只要和我们全包圆一家打交道就行了。 确实是啊，跟这个通过他这个统计，因为实际上作为装修者，你只是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的累，特别的辛苦，但是这个数据其实作为自己是没有统计出来的。 对， 今天听到之后觉得真的是颇为惊讶，就原来其实在自己就是搞装修这个事情当中无形中搭了很多的人力物力时间什么的。 你想啊，想减肥当然得这么干了， 是 吧？ 你要真是有这个瘾或者有这个诉求，那没问题。 是是是。然后我再问一个旁的，就是因为很多人也想嘛，那个咱们肯定装修的房子很多，或者同时开工的很多。因为据我了解，从年初到现在，反正上千个房子吧，少说啊，同时在开工。那会不会咱们那边很多都是？啊，脚踩多只船啊，在张三的装饰公司，在李四的装饰公司都在干着，那样的话可能就不一定能够保质保量，或者说因为我干的太多了，我这心思都不一定只在一个地儿啊。那咱们那儿呢？ 这个也给大家做一个郑重承诺，就是全包圆的施工人员完全是全包圆在全包圆公司施工的这些工人还有项目经理，他不会说同时做好几个公司的这种工地，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不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全包圆的施工其实它是一个标准化的施工过程啊，每一个工种其实都是非常快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在装修过程中有水电木瓦油这么多个工种来交叉作业，其实听起来1000多个工地很多啊，但实际上我们把这些工种做了这种一个很好分配的话，他还能够做到一个按部就班、按时间顺序推进的这样一个过程。 好的，我们接下来进一段广告。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哎，欢迎回来，咱们接着聊。 圆圆，那到说优惠的时候了吗？ 您准备好了啊？我先说电话，400-606-8866，现在开始说优惠了。刚才除了说现在打电话可以送您空调之外呢，当然不可能就这么点儿优惠，我们呢还给您准备了智能坐便盖。这个我们之前都是标配的普通坐便盖，现在我们升级了智能的。那智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大家都纷纷从那个岛国往回背的那种。 明白。 同款。而且不加价还是999。除了这个智能卫浴之外呢，入口的就是在源头上保证您的饮用水健康环保的，我们还标配了这个饮水机，这个不是净水机， 净水机就是在那个手盆底下放的那个。 对对对，它是5重滤芯微米级的净水机，就是基本上您可以实现接水直接喝的那种效果。 对， 然后这个也是不加价，也是我们999里面标配的。 哦， 也就是说像这些之前我们999有什么家具啊、灯具啊、窗帘啊、设计这些都含了之外，这些是新加入的。 是， 除此之外呢还有洗衣机啊、电冰箱， 还有烟机、灶具这些家电大礼包。那现在打个进电话，还有一台美的空调，您可以拿走。 哎呀， 冲动吗？ 又冲动了。这每次上节目都是要抑制内心的冲动，然后做一个主持人，这个挺难的啊、嗯。 是是是，400-606-8866。当然，咱也哪说哪聊啊、 哎。 我今天上午在跟同事一块儿上那个交通台的直播的时候，然后我们一块儿私下还聊呢。然后后来大家都开玩笑说：“呀，你看现在一提到说，哎呀，你家里人最近一段时间那个面色也不好，身体健硕，你吃燕之屋晚宴呢？那我们家最近要装修，哎呀，那你全包圆啊。”这都脱口而出了， 真的是， 所以已经是大家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了。那不过呢，刚刚通过蔡总包括圆圆，其实也简单的说了一下咱们现在迭代升级，包括如果哎，刚才说的这些送的这些呀、折扣的这些，只限于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吗？ 一定要提前预约，因为周末的时候店里人比较多、然后有时候如果直接来了的话呢，可能没办法安排我们的专业设计师给您做一对一的服务，所以建议您现在拨打400-606-8866，然后呢做一个名额的预约，一方面呢是预定到我们有设计师可以给您进行一对一的服务讲解、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把我们的活动名额抢定下来。 明白了，就名额有限。 那当然， 预购从速。 对， 要不然老送这个他们也受不了。 是， 哎，最后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哎，有没有比如说，哎，我去浩洋他们公司了，哎呀，我看了半天，挑了半天还是不行，我又回到你们这儿来的，有吗？ 有很多。 那看来大家就是还是进行过比对。 对，而且还有来了全包圆不放心，又去到别的公司看完又回来的，然后还有回来不放心又出去看再回来的，很多次的都有，5次6次最后回到全包圆。 那证明这儿才是一个归宿。 而且真他们那墙上锦旗挂的一片一片的， 哎呀 真的，哎，都是业主就是装修完了然后感谢送的嘛。 没错没错，都是业主送过来的，我们都有合影照片。 哎呀真棒、真棒。 好的，今天节目到这里，我跟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是浩洋。 我是王维。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品质保证，盛夏狂欢相约周末。七月的逢每周五、周六、周日来店订购，即享95折优惠，同时周年庆购物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别忘了使用周年庆购物套券。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又请来了好久不见的许莹，来跟大家聊一聊夏天吃什么好，两个字，海参。 对，大家好，我是小型海参的许莹、哎、都知道买海参找小琴。那你看咱们夏天呢，出来运动量也大了，活动也多了、天天出那么多汗，营养都随着汗液在流失。 是， 但你真身体一直在流失不行，咱得补啊，夏天要吃温补的。 所以这一点先是解决很多人的疑惑、很多提到海参可能也怕是补大法了，其实海参不会， 海参它是温补的，特别适合夏天来进补。而且你想咱们进补的时候呢，海参能是让你吃一种东西补到很多种营养。海参里面有很多18种氨基酸，多种微量元素，什么钙呀、铁呀、锌呀、硒呀，包括维生素各种很多。而且还有海参皂带次生粘多糖，对老年人比较好的，对男士比较好的精氨酸、对孩子 DHA 脑黄金，所以说女士爱美的咱还有胶原蛋白。当你吃海参的时候，你吃的是一口海参，但你补的是全家男女老少都需要的营养。 其实提到小钱海参，大家应该已经非常的不陌生了。